顶尖大神，二队这边倒还有一位。韩文清和他的大漠孤烟本是坐在替补位上。李轩的逢山鬼泣死后，替补角色是自动入替的。在地图上有多个这种角色替换的区域，即便是战斗中，只要在这种位置，也可以完成两个角色的互换。只是换出的角色会处于冷却状态。 即便有着自动恢复生命或是乏力的装备或是技能，也休想在替补席上慢慢的恢复到十分状态。此时韩文清和大漠孤烟早已经是自动入替，却迟迟未到。张新杰一瞅这地图，立刻发现双方这交战地点正是一个距离任何一个替换区都有点距离的地方。 韩文清无论选择在哪里出场，过来都需要一点时间。王杰西和他目前不至于有什么危险，邓福生虽被压制，却也还能坚持。但是以二敌一，全无招架之力的吴宇策却实在是等不了了。这种全面挨揍的情况下，消灭一个角色就是连半分钟都不到的事，更何况是二对一。 眼瞅着己方本是可以拥有治疗恢复的，却偏偏使不上力。张新杰心中也很是焦虑。但是他的对手于文周那是洞察力多强悍的一个人，此时根本不求给张新杰的十不赚什么伤害，只是缠他无法去给前方援助。这一点，凭于文周的手段完全可以做到了。 局面如此继续维持下去，对二队可是超级不利。张新杰看出来了，苦于无法可施，其他三人也有察觉，但是此时能做点什么的，也只有王杰西了。王杰西和黄少天谁也没能从谁身上占到便宜。此时王杰西一看，己方队伍整体上说是大大的糟糕，和这个话唠对阵。 根本就是浪费时间，扫把一转，王不留行骑了就飞，没去救情况最危急的吴宇策的鬼客，而是冲向着找不到机会帮助几队的张新杰。这个判断让张新杰着实满意。王不留行飞来一个熔岩烧瓶丢下，大片的火海让于文周的苏克萨尔不得不退。王不留行追上，又是一通乱打。 王杰西那种变幻莫测的魔术师打法，对于于文周来说完全就是可行。他可以看出王杰西的打法意图，可以知道该怎么做，甚至怎么破解，但是他偏偏做不到。这种时候，于文周也只有在嘴角留下一丝苦笑，玩命逃走。黄少天自然是很清楚。 自家队长遇了王杰西，这铁定会吃大亏，连忙追来救援。结果王杰西此时也是完全奔放起来了。王不留行骑着个扫把，像是开了个火箭一样嚣张，四下里飞来窜去，非但骚扰着蓝雨的两位，到处乱扔的法术和魔法道具把周泽楷、楚云秀和苏沐橙也全部带进去了。说伤害。 说威胁，那倒是真没多少。但就像周泽楷的先前那记乱射一样，王杰西的突然爆发也是一下子打乱了一队的局面。邓福生顺势脱困后，就迎上了前来会合的张新杰。骑士牧师一防一致，这样的组合想杀人不太顺手，但想被人杀死也足够恶心对方很久。 那边已经几乎就剩一口气的吴宇策突然得到援助，立刻也是精神一振，连忙就想找机会去和张新杰的牧师那边会合，却不想楚云秀突然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强硬。王杰西解决了两边，此时已经是专心攻击扰乱两位女选手，结果楚云秀却是不见退却。 拿着元素法师那单薄的身体，竟然想挺着伤害将吴宇策的鬼客捅死当场。 王杰西的打法又快又炫，而元素法师的大多数法术都需要吟唱的时间。王杰西这样的对手也算是一个克星，被他缠上的话，即使不躲，用元素法师做攻击也不会太顺畅。但是此时的楚云秀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苏沐橙充当着他的副手，一看楚云秀打算在这死扛，立刻也是强硬的反击，炮弹连丢，试图将王杰西的王不留行逼退。楚云秀也是抓紧机会，只要不是会打断他吟唱的伤害，就完全不去理会，大串的法术接连丢向无预测的鬼客，冰的、火的、光的、暗的，有些是楚云秀的风尘烟雨主修的法术，有些则只是学来用脱冷却等技能，此时被他一股脑的使用起来，身前一大片被轰的是一马平川。无预测的鬼客已经没有多少生命力了，楚云秀这样奢侈的地图轰炸顿时感觉冲出无望。那边张新杰的牧师时不转也是匆忙要来救援，终究还是慢了一步，无预测的鬼客最终也不知是死在了哪个法术之下，总之队伍列表中鬼客的头像灰暗了下去。至此，荣耀联盟中赫赫有名的双鬼组合都已经倒下，目前二队中尚在战斗的只剩三人，王杰西、邓辅生、张新杰。要说这三人的职业，那还真是网游中经典的以战法木为代表的铁三角组合。这种组合固然是在 PVE 的时候更加璀璨，但是在 PVP 的时候却也是攻防最后均衡的搭配。只是此时落到了五对三的悲壮局面，就是再神奇的职业组合恐怕也是难现奇迹了。但是职业选手绝不会这么容易就放弃，一队最大的缺陷就是没有治疗的恢复，此时战斗中受了多少伤害就是多少伤害。楚云秀的风尘烟雨刚刚硬杀鬼客，目前是一队五个角色中生命最低的一个。王杰西看到鬼客阵亡也无可奈何，此时却是把风城烟雨作为了主要攻击对象。楚云秀刚刚过分奢侈，此时大部分法术都还在冷却中，血又残，防又低，这要是单挑估计不出30秒就能被王杰西拿下。但是很可惜，此时他身边还有四个队友，王杰西知道要打他，一队四人如何不知，此时一股脑的冲来救援。一时间邓辅生和张新杰两个都像是被人遗忘了一样。王杰西的意识和判断也是极快，一看一队都来维护楚云秀，当机立断放弃了这个最容易击杀的对象，该把苏沐橙的沐浴成风作为攻击重点。王不留行骑着扫把空中一折，一个俯冲就直朝着沐浴成风冲了过去。苏沐橙反应也不慢，抬手就是一个瞬发的反坦克炮，想把王不留行击落，结果鞋里跳出一个身影，竟然是邓辅生的骑士独活。他赶不及攻击沐浴成风打断攻击，却是跳上半空，盾牌一挡，炮火纷飞，硬是替王不留行拦下了这一击。邓辅生和王杰西那可是战队搭档，对于防御王杰西战斗中的一些漏洞破绽，他是极有心得的。毒火挡了反坦克炮，身子往下一沉，王不留行已经和他擦身而过，半空里从扫把上跳下的同时就是一扫把。苏沐橙这次是怎么也闪避不及，被王不留行给挑向了空中。刷刷刷，半空中就见王不留行的扫把连续挥舞着，挥出的痕迹看起来像是连空气都被刷了个干净。王不留行手中的这扫把自然也不是普通货色，也是一件大名鼎鼎的银武，名字也够嚣张，叫 灭绝星辰。此时挥打在沐浴成风身上，说白了也就是普通攻击，但效果却绚烂的像是用了什么技能似的，每挥打一下就像是击碎了星辰一样，有闪亮的粉末徐徐地下落着。一队的几人哪里会干看着，此时自然是急着扑来救援。周泽凯一边冲来，一边已经开枪连射，但邓富生又一次跳起掩护，将他的射击全数挡下。张新杰的十步转也是不离左右，一边恢复一边也放一些神圣之火之类的技能，限制一下一队如狼似虎般冲来的死人。但是单凭两人这样的打法，实在难挡眼前这四位大神。但是此时双方也已经在此处厮杀好一会儿了， 该到了吧， 张新杰心下默想着。他只能去猜，因为这片被一队特意诱入的战区不巧是他们二队的一个视线死角。但是一队这边呢，此时去看全息地图，却是发现二队的替补选手终于是杀到了他们的战场。 当心身后， 余文周一声提醒，他看到韩文清的大目孤烟已是从他们身后的屋顶上直接翻了过来。他这提示刚落，韩文清的大目孤烟已从房顶上飞身而落，半空中就已经摆了个左手前托右手成拳架在腰间的蓄力模样，猛虎乱舞。只看这一起手造型，所有人都已知大目孤烟要出什么招，正是拳法家的70级大招猛虎乱舞。一拳挥出，劲风中夹着一声虎啸，大漠孤烟的身后朦胧地出现了一个仿若猛虎咆哮的图腾，夹落地之势的一拳狠狠地轰到了余文州那索克萨尔的右肩上。余文州早就看到韩文清杀到，虽然手慢，却还不至于慢到完全无法抵抗。这一拳看似轰中，实则却是余文州及时的一个后滚，让索克萨尔避了过去。但是猛虎乱舞那绝不是一拳就结束的，只见落地的大漠孤烟大步流星地冲将上来，或拳或脚或东或西，一队几人都已在他拳风笼罩之下。尤其首当其冲的索克萨尔，先前一击是避过了，但跟着这种连续性的狂攻，对于余文州来说没有比这更苦恼的了。招架了几回合后已经乱了章法，被韩文清这大目孤烟的拳打脚踢打的是狼狈不堪。噌，猛虎乱舞那连续的仿佛虎啸的拳风声中，突然传出清亮宛如龙吟的一声，一道剑光急如闪电劈开了拳风，直刺向了大漠孤烟。 哦， 现场的一片惊叫声中，黄少天的烟雨生凡终于强力出击，这一出手也是剑客的最大招幻影无形剑。顿时剑光交错，拳风呼啸，幻影无形剑，韩文清绝对不敢忽略不计，此刻将自己猛虎乱舞攻击的方向调转了过来，和幻影无形剑直接以硬碰硬，这正是他一贯喜爱的战斗方式。同样的70级大招，从系统的判定上来说，完全说不上谁强谁弱，这要全凭选手对技能临场的控制来分出高下。一个剑圣，一个拳皇，无论选手还是角色，都是联盟中处于最顶尖的。只不过黄少天此时状态正值当打，如日中天，韩文清作为最老一辈的选手，即便内心不想承认，却也知道自己已经不复当年之勇，只是凭着顽强的意志和永远不会失去的求胜信念，不断地催促着自己。即便是全明星赛，韩文清一往无前的冲劲儿，却也不会输给任何时候。 黄少天面对如此强硬的对手，显然也感受到了莫大的压力。至少在这个时候，他终于没有时间再去搞什么蚊子炮发动垃圾化的攻击。最终双方技能判定不相上下，双方的操作也是谁都无法压制谁。但是这种套路攻击的技能时间终有限，猛虎乱舞先出，幻影无形剑后到，无论如何也肯定是猛虎乱舞的攻击先完。而那个时候转眼就到，猛虎乱舞的最后一击，右手前左手后，由拳变掌，是有很强吹飞效果的一击。但是黄少天早就在等着这一时刻，轻轻一个后跳，恰到好处地躲到了这一击的气劲范围之外，而后剑光似电，幻影无形剑尚没有结束的后续攻击接止。这才是黄少天最可怕的地方，这种战机的把握才是他屹立于联盟巅峰最大的武器。他这一击使出，即使是韩文清也终于觉得无法再抵挡。他的猛虎乱舞尚在收招的僵直当中，再高超的操作，再顽强的精神，也无法改变系统这种让人绝望的冰冷设计。但是这不是一场单挑，这是团队赛。黄少天业余生凡的剑意刺出，但是一团苍白的火焰也突地燃到了他的身前。这一步是业余生凡必然要上前的一步，他为了躲避猛虎乱舞的最后一击跳开这一步，此时不敢回这一步，他的剑终究无法刺到。黄少天看到了这一团火焰，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他这连串的操作下去，手的动作已是下意识间完全快过了大脑的思考。他意识到应该停下时，他的业余生凡早已经冲了上去。神圣之火，张新杰的牧师使不转的神圣之火，70级的大招在被神圣之火燃上身的一瞬也立刻被掐断了。辅助的牧师偏偏有着这么一个霸道的技能，让角色沉默，让选手无语。暂时无法使用技能的黄少天却还是不允许自己错过这样的机会，普通攻击的一剑趁着大木孤烟的收招僵直刺了一下，而后立刻退开去寻求队友暂时的掩护。场中局面5-4，一队拥有人数优势，但楚云秀的风城烟雨生命大减，无法恢复。黄少天的夜雨生凡中了神圣之火，3秒内无法使用任何技能。但是更糟糕的还是苏沐橙的沐浴成风，韩文清的突然杀到破坏了一队的救援计划，此时被沙托出队的苏沐橙被王杰西的近身缠斗限制得死死的，眼瞅着就要招架不住了。全明星赛这种场合，指挥固然是有的，但有时候个别选手选择一起用事时，指挥者却也不会强硬地去阻止。毕竟这只是一场娱乐，一场秀，观众们希望看得开心，很多选手却也是希望好好玩一把。比如一些风险很大的战术打法，在平日算计胜负的联赛中可能会谨慎使用，但在全明星赛这个秀场上，那就可以义无反顾了。